今夜你会不会来？

有一天的你，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，何妨这旧人，让我即讲明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独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顿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阻止我长年，让我心跟你共行，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喝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，才求向别人，愿你即他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天天都开心，我便放心，若有一天你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，无我这旧人，让我即赶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独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我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独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我，所以我长年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，爱你太深。 却痛得温柔，多一个爱情伤

手曾经轻轻掠过我的眼帘，陌生人曾经闯入我的新世界，陌生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